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咱们老说呀，自打开办了科举考试，为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。不过在状元这个行当里头，也有不少系出名门的后人，这也不难理解，好的家庭条件必然会提供好的学习条件。真说您父母都是文化人，对待子女的教育上想必也会非常重视。不过我这儿也问您一问题，就算是状元出身，可也有高有低，您知道吗？在咱们中国历史上，参加科考博得状元头衔身份最高的到底是谁呀？未当状元，一个隐姓埋名，一个厚颜无耻；博得功名，一个为了避嫌转送他人，一个为了高升不择手段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形形色色状元郎第四集。宋徽宗，大伙儿都熟悉，宋朝第八位皇帝。咱姑且不论他的政绩如何，单就说他这人在艺术方面的造诣的确很高。宋徽宗喜欢写诗作画，有这方面的爱好，当时的画家可没少沾光，他特意在宫里边成立了翰林书画院，这也相当于当时的宫廷画院呢。宋徽宗把名噪一时的大画家全都云集在此，这样一来呢，皇上可以欣赏名家之作，而且也能跟人家切磋学习。可以说那个时候，宋徽宗把画家的地位提到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级别。不光如此，在科举考试的时候，宋徽宗还特意开设了一门画作，这就跟现如今高考分文史类、理工类跟艺术类一样，这画作呢就是当时的艺术类别。只要您画法精良，有自己的独创性，这也能成为做官的资本之一。有了宋徽宗开绿灯，当时不少画家因此入朝当官了，而宋朝的书画艺术也是得到了升华。好比说当时有一次画作出的题目是山中藏古寺，一看这个，当时好些应考的学生啊，毫不犹豫的就开始提笔作画，心说这有什么难的呀，山中藏古寺，两个必备主角，一个是山，一个是古寺啊。结果很多交上的画卷无一例外的都是深山，然后里边画一寺院。宋徽宗看完之后，当时眉头皱起来了，心说一点意境都没有，这完全是写实派啊。心说你们要是这种能力啊，但凡会画画的全能当官了。所以宋徽宗连犹豫都没犹豫，全给否了。不过就在这些考卷当中，有一幅画可吸引了宋徽宗的注意，这个人同样也是根据山中藏古寺为题画的画，不过他这画里边既没有高山也没有古寺，而是画了一和尚正在一条小河边啊打水呢。宋徽宗当时看完一下愣那儿了，他的题目完全表现在了这幅画上，可又没有看见任何庸俗的画法。您想啊，有和尚打水，想必周围肯定有寺院，这潺潺溪水自然只能从深山当中流出啊。哎呀，宋徽宗心里边无比钦佩这作画之人的意境和想法，当时拍板头一名就是他了。所以说在宋徽宗当政的时候，中国的艺术造就是非常高的。咱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宋徽宗的信息， 可不是说他就是那位身份最高的科举状元。说他呀，是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宋徽宗别看治国能力不强，可他这点艺术细胞、好学习、爱研究的基因全都传给他儿子了。宋徽宗的第三个儿子名叫赵凯，他母亲呢是宋徽宗身边的一位贵妃，姓王，人称叫王氏。要说这王氏啊，可不是大户人家出身，最早他只是宋神宗的皇后向皇后身边一小丫鬟，一个侍女。后来呢，王氏命好，跟着另外一姑娘一块儿让宋徽宗瞧上了。得，这下啊，俩姑娘一下改头换面了。宋徽宗登基之后，王氏成了贵妃，而另外一位呢成了皇后。赵凯身为皇子，打小就受到了最高级别的待遇，尤其啊是有这么一位好艺术、喜欢研究的父亲。甭管是遗传基因也好，还是后天培养，赵凯从小聪明好学，文采方面更是了得。不过学问虽说不小，可是谁来评判呢？像他这样的皇子，一来呢，就算你没学问，长大之后最次了也能是个王爷，当官谋出路根本不是他担心的事儿。另外一个，赵凯这身份，估计能教他学问的都得是当时宋朝数一数二的大学问家。师资力量虽然雄厚，但有一点，这身份不同。别说赵凯聪明了，就算他学的不怎么样，老师也没这胆子说实话。所以赵凯肚子里边这墨水到底有多少，他自己也不清楚。日子一天天过着，赵凯是天天学，天天念，这劲头啊不比那些准备科考的学子差。日子一久啊，他这个想比试的心情可就越发严重了。尤其是每到科举之年，瞧着那些个考生几年的奋斗终于快看着成果了，好家伙，赵凯啊就跟犯了瘾似的，巴不得帮人家考去。您想，赵凯堂堂一介皇子，您去报名参加考试，这主考官一看，哟，皇上的儿子参加考试来了，一来呢他不敢收，二来您都皇子了，考什么大劲呢？有兴趣跟我们玩玩，我们可以哄着您，但这成绩不用想都知道啊，100分要是满分，您肯定不能低于99啊。所以想报名去参加考试不是不成，但是达不到赵凯想要的目的，他想看到的是自己真实的水平。看着别人考，自己解不了馋，自己报名考试吧又达不到目的，两头不是。赵凯为这事儿啊头疼不已，几年下来办法没少想，可是无一例外，还没有付之行动呢就被赵凯否定了。不过这天赵凯无意当中欣赏一幅画卷，这署名啊倒是给他出了一个主意。古代人呢，名字比较复杂，有名有姓有号，咱以前都解释过，这就不多说了。这天赵凯正坐在屋里头啊，展开一幅水墨画在这欣赏呢。从画工到意境，赵凯一边看一边点头，直到整幅画作看完，赵凯看到落款这地方的时候，问题来了。心说这作画之人我认得啊，他姓什么叫什么号什么我都知道，但是这落款上写的呀不是这个人的名姓号，莫非说不是出自他的手？这赵凯一个劲儿琢磨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。赶巧了，过了几天，赵凯逮个机会啊，正好碰到这位朋友了，就问说：“上回啊，我看了你幅画，叫什么什么名字？我仔细一看呢，这画是你的，但是落款可不是你，这是为何呀？”这位仁兄一乐，说：“这个呀，是我自己给我起的一个艺名啊，把我的人生理想啊，我的目标全都囊括在我这艺名里头了。”俩人一番攀谈，赵凯起初也没多想什么，可是等他回家之后是越想越有意思。临睡的时候，赵凯突然从床上坐起来了，一拍脑门子，对呀，我也起个名字偷偷的参加科举考试去， 这么一来，谁能知道这卷子是我答的呀？说到这儿，有人可能啊得提出新问题来了，说您即便起个名字，别人不认得了，您这长相不能变呢，当官的总得认识吧？您不能是蒙面参加考试去。您要是担心这个，那还真不用。首先一个，那会儿没照片，没传真，没电脑，这宣传手法一般都是画像。但古时候一般什么人画像啊？除了宫廷里边后宫嫔妃，那就是啊，这人犯了罪了，通缉他，把这画像贴的大街小巷都是，朝廷要拿人。所以赵凯的相貌问题完全不会带来麻烦。再有一点，既然参加科考，您肯定得从这最基本的开始考起，您不能说没上过小学直接蹦到高中去了。那个年月别说皇上了，就是朝中重臣，一般这地方小官啊一辈子都未必能见上。所以赵凯虽说是皇子，可是地方官员未必认的。计划安排好之后，赵凯可就付诸行动了。他改了个名字，期待已久的科举考试经历这就开始了。赵凯的学问确实高，这点不是我夸啊，而是他后来几年这科考成绩说明问题了。从科考的最初一级一直到最高级别的殿试，他就没落过榜。这殿试呢，是他父亲当朝皇上亲自主考。到这儿实在没辙了，这当爹的肯定认识儿子呀，迫不得已这才跟老父亲宋徽宗说了实话了，说这个人呢就是我，我就是想看看我这学问到底有多高。照当时看来，殿试结果基本已经出来了，各位主考官连带是宋徽宗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评判的考卷。而当宋徽宗得知儿子考到殿试了，再拿出考卷一看，心里这高兴啊，头一名状元郎不是别人，是我儿子赵凯。不过一番兴奋之余，宋徽宗这心里头又有别的想法了。他想什么呀？赵凯，你更名换姓的参加考试，除了最后这几位殿试的考官之外谁也不知道。就算赵凯是有真才实学，可真说公布出去，皇上的儿子当了状元了，能有几个信的呀？大伙肯定觉得这里头有猫腻。结果宋徽宗为了避嫌，就把原定的榜眼第二名给提上来当状元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身为皇族偷着摸的参加科考的不是赵凯一个人，据说清朝皇上康熙也曾经干过这种事儿，只是最后啊名次是探花，是第三名。这么一来，这状元行里身份最高的就是宋朝皇子赵凯了。博得状元，那在古代可是学术界里边最高的身份了。以前咱总说科举考试不是一般的难，咱们前边所说的那几位全是真才实学考上来的。不过在中国历史上，这状元行当里还有一位，可以说论才学没有，论人品很差。那他到底是怎么当上状元的呢？您接着往下听。唐朝大太监裘世良，咱以前节目里啊经常出现，他在太监行当里边得属于祖师级天王级的人物了。他把皇上操控于股掌之中，就连朝中大臣的生杀大权他都掌握着，所以小太监刚刚入行的时候都快把他当神仙膜拜了，就盼着有一天自己能跟裘世良一样，为家里光宗耀祖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。不过咱这儿也说，中国太监要是个个都像裘世良，您想想得什么样啊。裘世良横，宫里边没人敢惹他，无论是后宫嫔妃还是朝中大臣每天都来巴结他，那感觉啊就好像能把裘公公哄好了，那比哄皇上还管用。在众多的献媚讨好的人群里边，有这么一位，名叫裴思谦。要说他在当时也不是高官显贵，这名片上最显眼最值得炫耀的一个头衔就是一秀才。当然了，咱这也说，既然裴思谦能考中秀才，起码不是文盲，但是有一节，他要想接着往上考，这点学问根本没戏了。那位说了，学问没戏接着学呀，谁天生也不是状元， 这道理啊说出来没错，但是裴思谦太忙了，忙得根本没工夫看书，整天游走于各个高官贵族的家里边，只要是身份显赫的，或者说以后有发展前途的，您瞧吧，他一准是人家府里的常客。裴思谦打骨子里边就不是一个念书之人，他这心思啊全都放在怎么拍马屁怎么巴结权贵上了。搁他看来，自己费劲巴拉的念书考学，最后不一定能考上，有这功夫还不如拍马屁呢，没准能捞个身份捞个官当当。裴思谦这点心眼儿不用在正道上，他是耳听八方眼观六路，只要扫听谁有关系谁能认识高官，嚯，他比中了头奖还得高兴。那个年月别说朝中大臣了，就是平民百姓也知道宫里边有个大太监裘世良啊，只要能求上他办事儿，多复杂多不可能的事儿都变得轻而易举了。这么一个明星级的人物，裴思谦呢是铭记在心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有机会能跟裘世良搭上线了。不过您想，你裴思谦就是一秀才，一没能耐，二没学问，三没家世，身为太监总管的裘世良裘公公能拿眼皮子夹你吗？所以头几回裴思谦去看望这裘世良啊，人家啊连门都没让进，每回都是这裴思谦在门房这儿溜达来溜达去，街上站一整天进不了院，连这门口的护卫啊都跟裴思谦念叨，我说您呢还是别费劲了，来我们家整天求这个求的人办事儿的那多了，您这样的嗨我也不多说什么了，不过呀我看您倒是挺能坚持的，天天来回回呢由打早晨到晚上您不挪窝，不过您这个面也没见着，礼呢都留这儿了，真的不是我劝您啊兄弟，这样的高官不是好求的，想想别的辙，您别跟这儿耗功夫了。这位大哥说的没错，裴思谦心里也明白，所谓官官相护，你想拍裘世良的马屁，人家裘世良还得瞧瞧你有没有资格呢，您要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他裘世良也不缺这点钱，犯不上跟你耽误功夫。裴思谦听完了门房大哥的话，回家整整一宿没睡觉，自己的短处他比谁都清楚，心说我是一秀才，这秀才能当多大官呀，人家裘公公看不上我这也难怪，可眼下我又不能改变什么，我真要是有这本事变出一官当，那我也不求他了。哎呀，估计那一宿啊是裴思谦这辈子最难熬的一宿，直到天都蒙蒙亮，东边泛起鱼肚白来了，这才让他想出一点思路来。什么呀，你想啊，裘世良呢是高高在上的大太监，真说缺钱吗？肯定不缺，官职朋友他也不稀罕，但是有一点无论是谁都渴望拥有的，那就是鞍前马后死心塌地忠心于他的奴才。朝廷的环境太复杂了，人心隔肚皮呀、啊、别看裘世良手握大权，可他对谁都抱着一颗怀疑的心，但如果我能让他觉得我对他比对我亲爹还孝顺还忠心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只要能让裘公公觉得我裴思谦对他有诚意，最不济的裘的人能答应我见他一面。有了这个思路，裴思谦可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。转天早晨，裴思谦还是老一套，拎着厚礼又奔裘世良家门口了。门口看门的侍卫一看，嘿，您又来了，忍不住啊张嘴问了一句，我说您这人呢还真死心眼儿，我昨儿跟您说这话呀算白费了。裴思谦为了达到目的那是不择手段呢，而且别看这位门房大哥没什么权利，可对于他来讲很重要，兴许哪天就能借着他的嘴跟裘世良说上几句好话。裴思谦听完赶紧一施礼，这位大爷，您昨天跟我说的话我裴某人感激不尽，只是我敬佩裘公公而已，